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 哎，今天呢，各位朋友、各位听众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982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一周年之际呢，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了。 没错啊，随着我们这个世界杯的推进，我们这个第二轮的比赛也是在进行当中，如火如荼啊。那我们这个节目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哈。 没错。 那昨天有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是跟德国有关哈。说到德国在第一轮的表现，人们都会提到一个词叫魔咒。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982游戏世界杯，来打破足球魔咒。 哎， 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啊非常懂球的、非常帅气的嘉宾。 没错。 我们让他来自己介绍一下哈。首先是梁新阳来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梁新阳。来自湖南大学，现在的职业是一个演员，平常也特别喜欢足球，也喜欢踢足球，也喜欢做足球游戏。 演员， 哇哦，对，一听到这个一下就肃然起敬，然后身边坐着一个大腕儿。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新阳，咱们又见面了。 老朋友了，已经是我们的。 是的。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的韩伟康。 大家好，我是韩伟康，来自北京中越酒店管理学院。我是一名足球游戏爱好者。 踢球特别厉害。 踢球特别厉害，待会儿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实况的这个游戏当中呢，看一下到底是谁更厉害一点哈。 是的，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吧。 是的，我们先说说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吧，啊，免得这个大家还有的想看视频看不了视频，想听音频听不了音频的哈。 好，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如果说您网络好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点进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个直播间的选项，进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大家这个一会儿的这个激情四射的游戏对战哈。 没错。在这个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的对战的画面了。欢迎您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您不方便看视频呢，没有关系，听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是一个电台嘛。 没错。 搜索 FM982 或者是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听到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是的啊，刚才也说到了 今天我们一会儿要进行这个邀请两位游戏玩家进行这个 FIFA 的游戏对战。 没错、 啊。那我们现在也是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我们也是小组赛阶段啊。今天两位这个游戏选手啊，要进行三局两胜的对战。那具体的这个队伍啊，已经帮他们预定好了，他们也是知道的哈。就是模拟今天，也不是能说模拟吧，这个提前哈、啊、放送一下今天晚上要进行的三场比赛。 没错。嗯， 那说今天晚上之前啊，咱们先得把昨天的事儿聊了。这个刚才我们就说了，昨天是一个打破魔咒可能性出现的一天， 而且我觉得昨天是就是在世界杯开始到现在以来，我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个信息最多的一天，比第一天俄罗斯5-0还要发的多。 是， 嗯，为什么呢？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明显是因为德国的吸粉效应。 嗯， 是的， 对，德国足球应该说是这四年了以来全球我不敢说啊，全中国这个增长粉丝最多的。而且这个尤其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很多别的球队像巴西、阿根廷可能都会有很稳定的球迷基础，但是德国不光有稳定的球迷基础，还有很多不断加入来的新兴球迷，尤其是很多女球迷。 嗯， 那就一定是因为这个德国队的颜值高了是吧？ 对， 在14年德国队当然是有颜值有实力， 没错， 那这样的球队大家肯定就是新球迷进来 人人 都 爱、啊、 都喜欢，对吧、 嗯、 那我们这先问问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梁新阳，你的主队国家队是哪儿呢？ 我是阿根廷球迷、 哎、这是说了 兄弟兄弟bro 那你看到德国队昨天的这个表现有什么想法吗？ 感觉上届的四强跟这届统一都是属于低迷的状态。 嗯， 对， 但是低迷也有精彩的绝杀呀，这个冠军还能尚且如此哈，你这个亚军 对对对 这个表现令人尴尬哈。昨天其实这三场比赛啊，也是这个比分上也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啊，尤其是第一场、嗯、我们先从第一场说哈，比利时5-2突尼斯，这个突尼斯倒是挺能进球， 对， 面对这个3-0英格兰哈，也能打进属于自己的进球、 嗯、 啊，面对这个比利时的狂轰滥炸哈，也能有点还手之力，虽然说拿不下比赛吧，但是能打出精神，赛出风貌哈。接下来是一场1-2的比赛啊，这个韩国的这个一众球星们哭得跟泪人似的啊，咱们军营 一个球星和十个球员， 这个说得很精准了哈，啊，咱们军营继续见啊，然后这个。最第三场就是德国2-1瑞典了哈、 嗯、 这个其实这后面两场比赛都是2-1，但是其实怎么说呢，整体的这个局势确实一点都不一样的， 比分是一样的、啊、但是细节完全不同。 没错，韩国这边是这个比利时，咱们这边就不多说了哈，这是技术和排名上的这个全方位的降维打击了、 嗯、 但是这个韩国和墨西哥其实是韩国最后的时刻才是孙兴民的远射啊，挽回颜面的进球吧。 嗯， 但是德国这边刚才也说了，是最后的克罗斯独秒绝杀，其实这个秒字早就应该都读完了哈，我也看到这个赛后这个瑞典的这个球迷这个球员们一直追着这个裁判讨要说法。 对， 那这时候我们说有这个阿根廷球迷，有两个阿根廷球迷了，这个时候压力来到了韩伟康这边。你的国家队主队是哪里？ 我主队是葡萄牙。 喂、哎，哎，终于有点这个对抗性了啊。 是。 那作为一个葡萄牙球迷，是不是看德国队这个输球赢球都有种看戏的感觉？ 嗯，因为我首先我是一名皇马球迷， 嗯， 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克罗斯绝杀、 啊。对，今天早晨也有这个段子啊，说这个皇马主席还买什么人啊？你看世界杯看一看，这个各个位置最好的全是皇马的人。 嗯、 对对对对， 这个确实皇马球迷也是很高兴啊。那我也想问问，就是。昨天的这三场比赛里面有没有完全出乎你们意料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就是胜负结果跟比分结果全都没有预测到，有没有？ 嗯，老实说对于我而言这三场其实都是在意料之内的、 嗯、 然后只有一些细节吧，就是每一场挑一个说的话，就是比利时其实是有很大的在防守方面的隐患的，尤其是他们就是马丁内斯没有招入那英格兰，导致他们的后腰持续是一个真空位置。我们昨天在看突尼斯发角球，为什么他的定位球会这么有威胁，就是因为他们在后腰位置大禁区前沿没有保护，他们不得不让德布劳内本来是在曼城踢前腰的拉回来打后腰，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阻碍比利时有可能 夺冠的一个关键因素。然后韩国打墨西哥真的是完全就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然后这个除了韩国昨天得到了一个不太雅观的外号叫伐木工，对，就是说他们的这种踢球风格比较的粗犷，对。然后最后一场比赛呢，其实老实说啊，即使是阿根廷球迷，其实我在赛前也知道这场用理性来想的话德国是会赢的，只是没有想到，我虽然是以为会是一场3-1或者3-0，没有想到是瑞典先进球然后独秒绝杀。这个还这种心情的变化其实让我最开始是有一点点觉得五味杂陈的，但是后来其实这毕竟还是其实我们都能够预想到的。 确实很多的这个昨天这两支球队啊，除了这个韩国和墨西哥以外，其实实力上都比较悬殊啊。另外两位呢，昨天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或者说最让你感到意外的一场比赛？这次还是梁新阳先来。 我觉得还是德国那场吧。德国那个一开始他那个后腰不是伤了吗，最后上的是 金东安。 金东安来打那个后腰，然后了就把 是鲁迪吗？ 你说这个鼻子被打破这个？ 对，好像是、 啊、是鼻子被打破的是鲁迪， 是鲁迪是吧？ 对， 然后把那个鲁迪给换下了嘛，换下之后，然后最后那个德国队独秒绝杀确实是挺， 对，是让人，当时我也在看那个直播哈， 对， 真的是就是 什么样的感觉？看到以后， 我当时是躺在床上看的，因为确实想赶紧看完就睡觉嘛，然后躺在床上看。看完那一球以后，我发现我睡不着了， 嘣的一下没有站起来， 真的睡不着了。 对，真的就是我的天哪！当时就是所有的，包括解说员，我相信所有的球迷在面对那个球的时候，都是就是你可能会设想，对，就是其实足球场上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时刻，阿根廷球迷可能是对这样的时刻印象最深的，对吧？就是很多这个在赛前最后的一分钟或者最后的几分钟，你们的当家球星或者关键人物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把握住了那就是神迹，但是其实说实话球场上肯定是没把握住的时候居多， 是的。 那这个你肯定在这个球员，无论是德国队的球迷还是其他的中立球迷哈，还是其他队的球迷，你在看这个球的时候，你肯定心里面都是悬着的，都是觉得这球大概率肯定是没有的，对吧？怎么可能天天有奇迹上演呢？但 是 当你突然在抱着这样的一个八成是觉得没戏的心态的时候，真给你搂进去了， 惊喜来得格外人激动。 是，这个是真的是当时就是惊喜不是来啊，而是呼到你脸上的感觉， 让人措手不及啊。 是， 对啊，这个同样的状况，当时 C 罗也干过呀，就这届世界杯嘛。 葡萄牙球迷来评价一下昨天这个德国的最后的绝杀，你觉得和 C 罗的那个绝平，哪个更让你激动呢？ 我觉得还是 C 罗的绝平。 这个问题问的， 这个问题问的嘛，这肯定知道答案的呀。 那你怎么评价昨天这个？你觉得看克罗斯之前，我想问的是，你在看 C 罗的那个绝平之前，有没有预感到 C 罗会进？而在看克罗斯的绝杀之前，又有没有类似的预感？ 我看克罗斯那球，我并没有觉得他会直接打门，我觉得他会传向中路，然后会那种以头球的方式攻破大门，没想到是和洛伊斯来一个配合，直接推杆。 是，但是这个配合其实也很关键。我们看到冰岛只排不是这个瑞典啊，这个北欧队其实都是个子很高的， 对， 但是他们只排出了两个人墙，就想封这个进门柱进角，没有想到就是往这儿推了半米，这个球推了半米就可以正好有一个角度打进去，这个还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的配合。两个人应该是商量了哈，还好啊，一切的一切最终是一个对于德国球迷来说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还真的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在德国留学的，所以他对德国队是格外的情深。上一次德国输球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啊，我跟他对接，他说你别跟我说话，我现在不想说话。 对， 然后昨天就还能对接吗？来来来，我们来聊一下。就明显感到这个对人和对事的所有的态度都变得不一样了。 是，就是足球嘛，就是让人这样能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的。 对， 是啊，我们也是赶紧啊来看一看，聊了这么半天昨天的这个精彩的画面，我们也来看一看昨天的这些五大球星的表现。 横向内切过来之后的射门，这是一次漂亮的世界波。孙兴民在拿到皮球之后，横向内切完成一脚射门。 好球啊，卢卡库！ 快看卢卡库的左脚打 球进了， 15分钟2-0， 卢卡库。 部的跑位非常聪明，有一个向前插，突然一个向后套的这样一个跑位。 没错， 这个跑位直接是让这个二号的优福直接失去自己的位置。 啊， 没有问题， 继续来补罚球打进。 哎，看来又来了， 打到了防线身后，阿扎尔过了门线，再打空门， 太漂亮！ 韩国队的中路防守是有些空的。速度起来，前场是有一个3-2的机会，两条路都有选择，分到了禁区内，扣过来射门，这球有了，这是来自于墨西哥队在中间的防守，进球的是小豌豆泰尔德斯。 中路分到边路， 嗯，贝尔纳下底传，有机会打门， 打掉球 进了， 克罗斯一波 一 射 打门 球进了。 托尼克斯关键的时刻他成为德国的英雄。 嗯，我们看到了这个特别精彩的最后这个绝杀球，也是入选了昨天的这个最佳进球。 嗯， 这个克罗斯也是入选了，当选了这个昨天的这个五大球星之首， 这可不得给他吗？这个名誉。 对，是的，这是挽救于卫冕冠军于水火哈。 嗯， 我们现在嘉宾区已经彻底空了，现在三位我们的这个嘉宾都已经移到了一步到了这个竞技区啊， 游戏区。 对，游戏比赛马上就要开始，酒吧游戏世界杯啊，今天的第一场是巴拿马对阵英格兰，这也是今天晚上早场的这场比赛啊，我们有请两位啊，赶紧进入到中圈开球的状态当中啊，直接跳过这个入场的镜头。这场比赛其实晚上也是，怎么说呢？让很多人想看一看哈，巴拿马能不能作为世界杯的新军第一次来哈，能不能取得进球？ 还是有一些期待的。 是，而且呢，这个英格兰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很有意思，它就是一个你说强则强，说弱则弱的球队。 这只能说它弹性很大， 是，就是说或者说它很玄，这支球队很玄妙，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这好像是一支很强的球队。好，我们直接开始开球哈，来看一看场上的这个比赛啊，巴拿马这边，我们先看看，这应该是巴拿马这边是身着着一个红色的球红色的球衣哈。那我们的青扬，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啊，看到青扬坐在中间的位置。今天啊，主要是由他来进行这个比赛的解说哈。我们接下来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来交给他。 好，没问题。好，那么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比赛啊。这个刚才我们其实聊了很多是前一个比赛日的故事，前一个比赛日其实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可以说是话题性最多的一个比赛日。 是。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即将迎来的这个比赛日很有可能是话题性最少的一个比赛日。这个首先是英格兰对巴拿马这场比赛，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因为英格兰对本届世界杯一改以前的常态啊，就是以前每一次英格兰出征之前都是说这个大英帝国又要这个征服世界了，这个要再次重现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但是这个每一次都是以一种近乎是比较好玩比较喜剧的方式收场。对，然后但是这届世界杯觉得英格兰是学聪明了，他们非常的低调，异常低调，攒人品。没错，这个所有人也都不说愿景了，就说我们希望能帮助球队啊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其实反而对于这届世界杯也从第一场比赛英格兰的发挥反而对之有一些期待，就是看看英格兰对本届世界杯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压力的，所有人都踢着一种快乐足球的这种背景之下，看看英格兰能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哎，这边是看到是巴拿马的一脚射门啊。 我是斯特林，我为快乐足球代言。 没错，还有他的这个好朋友林加德，这个曼市双雄的两个招牌前锋，大英帝星们。 这是超级超级超级斯特林式的射门，林加德他做到了。 没错。这个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其实老实说啊，这个实力差距上还是比较明显的，英格兰队还是比这个新军巴拿马要强上很多，尤其是在英格兰队现在有一个比较，哎，这边看有一个在左肋部的一个打门机会， 半个单刀， 防守很聪明啊，这个直传很漂亮。嗯，这边感觉开场之后巴拿马队占据着控球的主动啊，还有打门的机会。 哎呦，这球 打进了， 对，进的有点容易了哈。 直接是射穿了防守， 在右肋部的一个直传球，然后中路并没有足够的防守队员。这个球是很典型的斯通斯式的失误啊，就是斯通斯他的优点呢是技脚下技术非常的出色，然后出球非常准，然后覆盖范围大，但是缺点就是他转身比较慢，然后而且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就消失在他本应该出现的位置上。这个就是英格兰队其实两名中后卫啊，斯通斯和马奎尔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本届世界杯如果要说英格兰队，哎，这边又有打门的机会， 哎呦，这个很危险啊，这一趟一过真的漂亮， 皮克福德立功了，皮克福德一改英格兰门将的常态， 是这也是大胆启用新人哈，确实皮克福德也许能起到他的价值。 前两天看社交网络就看哈特原本应该是三喵军团的这个主力门将的哈特，最近在海滩上，这个按照最近这个流行语的说法，就是我是哈特最近闲得不行， 最近我也没啥可慌的， 对，也没啥可慌的。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两队啊，梁新阳操纵的是英格兰队， 这边又有一脚打门的机会， 而韩伟康操纵巴拿马队现在已经2-0了。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怕了。 这名进球队员的名字啊，我们看到他叫古蒂，可能因为韩伟康刚才也说了他是皇马球迷嘛，这个球进的有点像致敬十四爷的感觉。 是 杨教授在左路传到了右路，这种大范围转移尤其是左边到右边，我们看到其实昨天我们在说瑞典，看瑞典场比赛的时候，很多情况下瑞典是为什么瑞典控不住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进攻上，尤其是在向前的推进中，对于场地的宽度利用太狭小。这个问题呢，因为徐阳老师经常在直播的时候会说到，在解说的时候会说到，很多球迷已经开始拿这个梗在调侃徐阳老师了。就是徐阳老师基本一说球队要注意什么，就是利用场地宽度。但是这一点其实在足球场上确实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现在韩伟康在用这个巴拿马的时候啊，他的尤其是左边锋拉得非常的开。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把后卫可以带的往边路越带呢，他与中后卫之间的范围距离就越大，这样的话中路可以获得的空间就越大。 嗯，我们这个上半场结束一个2-0的比分哈，确实现在得想想办法了，我们这个巴拿马这边已经是两球领先。我之前节目里很大的一个规律就是说，如果你在拿到自己强势的这个数据强势的球队的时候无法借助数据强势取胜的话，一会儿拿到弱队啊可能就要更麻烦一些。那看看昨天也是一个昨天德国队也遇到过绝境，我们看看这个比绝境还要 这边单刀的机会漂亮。斯特林一开这个也是一反常态啊， 是 斯特林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就把球送进了大门。这个球斯特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很迷的球员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怎么这样的球都会不进，有时候你又会觉得 这样的球都能进， 这种球他怎么都能打进， 是 真的是让人感到很快乐。让我就是以我，因为我是在英国留学嘛，所以其实我对于老师说，因为我平时去现场看球，包括平时听大家在学校里啊酒吧里讨论都是这些球员，所以其实我对这些球员还是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还不是说像我对阿根廷这些球员，我是切实的在每周都在感受英格兰的这些球员的那种心理和大家对于他们的看法，感觉更亲切一些，像是我身边的一些人而已。就像我作为一个北京球迷可能会说啊，看待朴成啊、张稀哲他们这种心情。哎，这边巴拿马又有打门的机会， 这全是点球点以外的这个一脚抽射 啊。戴维斯这脚抽射很漂亮，很精彩，有一点让我们想起了俄罗斯第一场比赛切里舍夫的抽射。 是的，也是一个外脚背带着拳就进去了。 英格兰的状态感觉又回到了前几年啊，要及时的调整。 当然了，这也是在游戏当中。 对， 我们经常在游戏当中也是能看到一些可能比较弱势的球队通过这个操作者的这个精巧的技术哈，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这边又有好球， 跑得很复杂。 阿里的打门很精彩， 没有补射的机会吗？没有了。 所以呢，包括我其实自己亲身采访过一次阿里嘛，所以这个我对于这些球员的感情要更加的复杂和亲切一点，所以看他们在场上发挥啊，真的会觉得这个是我身边的人在踢球，而且这帮人确实感觉他们都年轻，而且很喜欢开玩笑，然后压力也不大，就觉得真的很让人快乐。这个不是我们大家调侃的那种快乐足球，是真的，就是看斯特林啊、林加德他们，即使踢丢了机会也不气馁。 是， 所以就让人觉得这支球队很阳光很灿烂，不再像之前，尤其是一零年，大家会想到的画面都是兰帕德双手抱头苦大仇深， 是 已经不是这样了。 这个毕竟球员们变得年轻了，可能在心态上，包括这时代的这个发展上，可能在心态上让他们更加的开放快乐一些， 对，朝气蓬勃这支英格兰，所以值得期待。 嗯，这也是创造一十一啊，这个青阳也是手把手的把这个全民制作人之一。 哎，这边巴拿马的支传没有传过去，双方现在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换人调整，比如说英格兰队的锋线尖刀瓦尔蒂，一直被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啊，索斯盖特还没有选择让他首发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看瓦尔蒂，因为在欧洲杯的时候，其实包括打冰岛，他是打进了唯一一个进球， 没错， 他可能会是英格兰队的胜负手，因为他速度很快，跟别的英格兰球员风格不太一样。 嗯，而且嗅觉极佳。 没错，这届世界杯呢，其实我们看英格兰在选材的时候啊，这些前锋队员呢，前场队员都是那种技术比较好，然后很灵动，个子比较矮，像林加德跟这个斯特林啊。 嗯， 但是瓦尔蒂不一样，瓦尔蒂是速度特别快，很虎。 而且也够硬啊，是钢刀， 非常硬。 哎，这边是吃牌了， 特里皮尔。 嗯， 这个最近特里皮尔，包括在热刺啊，本届今年的欧冠呢是对皇马梅开二度，所以这个特里皮尔现在也是承载着英格兰球迷和热刺球迷的厚望，他现在已经被称为新贝克汉姆了。老实讲，这个英格兰媒体又忍不住发挥他们这种吹捧和捧杀的这种传统了。 是，说到捧杀，哎，这个青阳你怎么看这个英格兰这个大名单，这个首发名单流出的这个事件？ 说到英格兰大名单流出呢，我们不得不说阿根廷首发每一场都流出这个事儿。 这个是强行流出。 哎，这边有一个， 哎呦，这 哎呦，这叫球是门将的失误啊！ 是，哎呀，这是在领先两球领先的状况下，肯定是心态上很轻松。 哎呀，这个球。但是留给英格兰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啊！ 是， 这个门将实在是有点拖大，而且凯恩的射门确实很精彩。 是的，这让我想起来这个阿根廷对克罗地亚的第一个丢球，比这个要诡异、匪夷所思很多。 哎，对，这个老实讲，这个阿根廷包括英格兰的这个大名单流出这个事啊。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能够理解，像英格兰媒体呢，对于英格兰国家队其实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是 绝对相信的。 嗯，一方面是绝对相信，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因为英格兰媒体是最早在全世界兴起一种批评政府、批评自己国家心态和传统的这样一个媒体，是可以说是新兴资本主义媒体的诞生之地嘛。所以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就觉得这个自己国家这些东西要给他们打警钟。要打预防针， 所以说跟你这个强行把难度往上提， 没错，就有这种感觉啊。 是，好，那我们这个第一场比赛也是结束了，最后是一个3-2很焦灼的比分啊，这个五球的进球大战。那我们也是青阳来现场采访一下两位吧，踢了这一场比赛以后都有什么感受，对于对手有没有一个认识了。 我们先来问问胜利者。 嗯，来问问， 先来问问英格兰。 嗯，我觉得巴拿马这支球队挺不错的。 你觉得这个在操作上，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说句可能不太公道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在操作上，你现在会觉得梁信阳跟你不是对手，有吗？有这样的想法吗？ 也没有吧，毕竟我这两个也丢两个球了。 是，那梁信阳觉得呢？梁信阳觉得这个球输的服气吗？ 服气，服气。哎呀，确实比我技术踢的好多了。 这个有点这个像阿根廷球迷那天， 这不能被打服啊！这个 一团和气呢。 零比三那天，我觉得好多球迷都已经被打服了。 这个不行啊！这个即使是拉基蒂奇进完球之后，我也是不服气的。 这个还是要有这个球迷的傲骨在啊！我们这个梁翔，你也一定要抓紧调整自己的状态，想想办法，在下一轮我们一会儿下一节的这个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一定要想办法拿回来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规则，刚才也没说完。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的3局2胜的胜者呢，会进入到我们的16强的这个比赛当中，然后在 16强的这个对战也是随着世界杯啊本身的比赛进入到淘汰赛呢，我们也会进行16强的这个抽签，然后16进8、8进4这样的对战。最后呢，我们的前三名，这个酒吧游戏世界杯的前三名的优胜者呢，将会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哈、那我们的第一节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我们进一段广告。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有两场更加精彩激烈的比赛啊，来，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他们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惊喜和奇迹给我们。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中午收听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酒吧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昂。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宁，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关注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回放了。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呢搜索活力982啊，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嗯，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没有很好的 WiFi 哈， 对， 现在这个流量有点差钱的话， 月底了嘛， 是，哎，我们可以搜索这个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用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哎，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还马上就要开始这个下一轮的这个游戏对战了，最好大家还是能通过视频来看一看他们的操作， 这样更加精彩一些， 是究竟是怎么样的哈。我们也有请两位选手赶紧进入到中圈开球的这个环节。我们上一轮的比赛啊，是刚才的比赛是3-2哈，是这个 英格兰赢了。 英格兰不敌巴拿马。是这个还是展现出了这个操作者的这个强劲的实力哈，但也是比较焦灼。我们看这一次是塞内加尔对日本哈，亚洲和非洲的一次足球对话。塞内加尔和日本这两支球队也是都非常有特点哈。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哈，我们也是赶紧让青阳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是怎么看这场比赛的？ 现在看到比赛画面，这个身穿白色球衣的呢是跟他们就是从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塞内加尔，然后日本还是传统的这个蓝武士的这样一个服装，估计今天晚上双方也会这样登场。这场比赛呢其实是亚洲跟非洲两支最具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洲际足球代表的两支球队之间的对话。塞内加尔就是天赋与速度，然后日本是战术纪律性、体力拼劲，还有就是个别球星，就是 他们怎么说呢，日本队在战术纪律性方面可以说非常强。第一场比赛对阵哥伦比亚的时候，日本队出乎预料的战胜了对手啊，其实就是依靠一个，首先是哎，这边看日本队有射门的机会， 这一脚确实是点抢的非常好。 也日本队呢跟韩国队相比，因为东亚球队嘛，主要是战术纪律性还有拼劲上占优，但是日本队相比韩国可能更加强大的原因就是这边看看马内啊有机会起速度， 这边二打一的机会，只要不越位啊， 这边是单刀的机会，再传有了， 这个球进呢有点简单了，我不得不说 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马内在场，日本的后卫确实非常难办。 没错， 对，今天晚上我们日本队也要注意的就是，一旦空间被打开，要担心马内的突破。 是， 这是塞内加尔最大的爆点，也是，不光是日本队会害怕，利物浦的对手们，还有这个塞内加尔的所有对手都会害怕马内。 是的，有的时候虽然说这个一支好的球队才能夺得冠军，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球星啊，拿下几场比赛，我觉得不是问题。 对，这个其实本届世界杯呢，老实讲啊，葡萄牙队也是这样一个作战方式，前场有一个 C 罗，然后后边有一个帕特里西奥，两个这样的实力强劲的球星呢，搭配上一群愿意为这两个人拼命的战士， 是， 然后就很容易把比赛拿下，就是 C 罗灵光一现或者灵光三现啊，这个打进几个球，然后之后呢，葡萄牙队众志成城，即使场面完全不占优，但是因为这帮人太拼了。愿意为 C 罗和帕特里西奥付出， 是的， 所以最后也可以如愿拿下胜利。 这个解围解不出去了，有点危险了。 看看马内啊， 所以说我也在之前节目里曾说啊，这个葡萄牙这支球队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不管你对手是谁啊，是强是弱，我都和你强行五五开。但是五五开之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还有个 C 罗，哎，这 C 罗是五五开之外的因素，就是我们在焦灼的时候 ，C 罗给你弄进去一个，你就不舒服了。 对，这个，所以其实我们看塞内加尔队呢，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塞内加尔队前场的三个人，三人组，索乌、马内、还有一名这个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个待会儿可以看到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场上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三人组呢是堪比 MSN 的那种感觉的，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弱化版的 MSN， 但是其他位置的选手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会大家不太熟悉。但就是这样，有超级巨星，然后呢，大家都可能会比较拼，这样的话，塞内加尔就其实可以拿下比赛。第一场比赛呢，也是塞内加尔靠这样的方式呢，拿下了战术纪律性非常强大的波兰队。 是的，当然也跟这个波兰队啊几个球星发挥的这个状态有关。 哎，对，莱万呢，其实到今年啊，在欧冠上的发挥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是， 对。 在杯赛里还是真的是杯赛啊，犯错误的机会和这个容忍度是更小的。 对，这边看塞内加尔又有一个，哎，这边看是尼昂的推射，哎，这个球的打门选择很精彩啊， 是推远角弹着立柱进去。 哎，对，这个三叉戟的另一位就是尼昂， 我以为是要说迪乌夫。 对，迪乌夫这也是当年那支让法国队肝颤的塞内加尔队的主力了。 是，现在真的是一茬又一茬哈，新人也是涌现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塞内加尔包括非洲足球的特点， 是 永远不缺有天赋有速度的这种好球员。 没错， 但是呢就要看当地足协会不会祸害他们，然后看看这个，非还要看非洲其他国家，因为非洲足球真的很混乱，我们没有办法以欧洲和南美足球的情况来探讨非洲足球。 这种成建制的这个洲际的这个足协的合作真的是特别少在非洲。 对， 而且我觉得限制很多非洲球队的更多的是他们的这个生活状况、训练水平以及这个足球的这个环境等等。 没错，这个我们可能有些球迷就会好奇啊，说这届世界杯为什么加纳、科特迪瓦、喀麦隆这三大平时大家心目中的非洲巨情为什么没来。这个问题啊，加纳如果我跟大家说，大家可能有些球迷不了解情况会感到惊讶，加纳的足协已经解散了。 嚯！ 然后加纳足协的主席包括裁判长都因为贪污受贿已经进去了。 哎呦！ 哎，这边日本队的机会啊， 是 大破永野的打门。 哎呦，大破永野要是还能再打进一个头球啊， 这届世界杯的话， 可能大鹏也的对于亚洲球员来说啊，发光发热要强于孙兴民啊。如果今天晚上还能够有所发挥的话， 嗯， 看这边还是塞内加尔发展到右路， 这个人技术跟这个团队配合都有啊。 哎，这边又有机会啊，传到中间 后点， 后点 补射的机会， 哎， 这条想扣啊。其实日本队在现实当中啊，我觉得今天也是非常有看点的一个比赛。 对， 就是快乐真的是非洲，你知道他们是这是快乐，我们说英格兰快乐足球啊，稍稍带点这个戏谑的这个感觉。 哎，看这边啊，插上， 哎呦 漂亮， 门将精彩啊，穿到勇士 是。但是你说非洲的足球，他们真的是为了快乐而踢球的， 他们是很享受的这 个、 过程。 对，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个，就是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快乐，就是你在踢球的时候，就开心，就是就特别嗨。那日本这边呢，我们刚才这个青阳在上一场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利用场地宽度的事儿哈、 嗯。 现在其实很多这个现代的更现一代的新一代的这个足球战术体系啊，都讲究一个立体进攻嘛， 嗯， 就是要利用宽度，也要利用前后的这个调度，就是在十几次的传球之间。让对手的这个防守重心全部的落到了场地的某四分之一处。 哎、这边日本队有反抢、啊， 看看能不能直接传中，起球了。 哎、看这个，哎呀，门将出来的时机很关键啊， 就是门将的控制范围了。所以说，日本队在那天、啊、对哥伦比亚的这个后一个进球，这个超出比分的进球，就是利用了场地的这个宽度和长度。上下的调度，来回的调度，然后立体进攻打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是他们近几年才现有的战术吗？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日本队一直是走在这个亚洲这个战术的前沿。嗯、 没错， 嗯， 他们讲究技巧， 是， 而非洲那边讲究情绪。 哎，这个说法还真的不无道理啊。 是， 这个我们看前两天结束了尼日利亚2-0冰岛的比赛、 嗯、 尼日利亚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好。 对， 传球传控的失误很多，但是下半场比赛、嗯、这个冰岛把空间给出来了之后呢，尼日利亚人突然就有空间了，然后大家一跑起来、嗯、情绪起来了，然后大家就踢得越来越开 心，心情好就踢得好， 心情一好，然后最后穆萨能干出那样、嗯、就是老实说啊，那个球很像梅西， 是， 对，所以这个尼日利亚呢就是很典型嘛，然后最后发现米克尔等人呢都开始脚后跟传球插花脚， 对， 都出来了， 越踢越嗨， 对、嗯、这个所以最后尼日利亚能2-0赢也就不无道理啊。当然了，这个尼日利亚这么开心其实对阿根廷球迷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是， 这边有机会啊， 哎，这球断下来了， 这个日本队的卡位很精彩， 是， 防守很落位很到位， 嗯，但是这个传球啊传不出去啊，传不到队友脚下， 又到禁区里了， 对，又打回来，日本队现在全线被压回来啊，没有反击点了。 日本队呢，如果要说他们在前场啊，这个跟韩国队相比可能有什么弱点，哎，这边看又一个转身，很精彩、 哎、太利索了， 强行超车，没有、 哎、 这 球裁判，哎呀，收这点球点了， 哎呀， 这就很遗憾哈，这个可能这个点球啊，说实话应该就是决定比赛胜负的一个点球了。 哇， 这是他们的后卫张子源、哎、这个真的好像一个 中国人的名字，没错、 嗯、 刚才我为什么迟迟没有说他的名字，是因为我老把他的名字想成那个台湾籍的那个比利时人，这个陈昌元。 嗯，这个毫无悬念的一个进球哈，这个点球打的马内再下一城，3-0，这样的话比赛的这个胜负结果、啊、应该是已经确定了、嗯、这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提前恭喜这个韩伟康、啊、拿下了晋级的这个资格。当然了， 但当然了，这个日本一直以来也是以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著称的， 是 绝不会放弃， 他们很坚韧， 对， 对，至少要拼搏到最后一秒吧。 嗯 嗯，其实足球的魅力真的也在于此，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爱足球，爱这支球队或者爱这些球员，如果说你的主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放弃了，心理上自己崩溃了，那会给你的这个对他的支持带来一个很大的阴影。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阿根廷队第三个丢球，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举手， 对， 已经放弃了， 对，被打垮了哈。所以说足球很多这个球员在关键时刻他们不会被打垮哈，会继续坚持，就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踢球，我们是为了享受足球的快乐，以及去、 嗯、这是一种精神， 对，就是践行我们对足球的热爱而去踢球哈、 哎。 我们的下一场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就是这个梁信阳同学的荣誉之战了。哎，我们这个也 这个看看啊，最后一场比赛是梁希扬操纵波兰队，然后韩伟康操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欧美之间的一次火星撞地球的对决了哈。我 莱万对阵哈梅斯 是啊，莱万对阵 J 罗，我不得不说啊，这个现实中啊，这个确实两人得好好唠一唠了。但是在今天我觉得这场比赛很有可能还是梁希扬这边会感受到压力更大一些。两队现在也是调兵遣将啊，最后这一轮双方都是想调整调整。 哎，但是这场比赛对于波兰队来说是有这个好处的，这个要争高空球，如果要打高空战术的话，哥伦比亚是很吃力的， 是 因为身高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 是的，其实我觉得欧洲这些身高有优势的球队在打南美队的时候，都应该像冰岛打阿根廷那一场多学习借鉴一下。 没错， 把自己这个身体优势好好的发挥出来。 包括瑞典打韩国也是用了这个进攻方式。 来看看哥伦比亚对波兰，我们这个游戏当中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这两支球队都是第一轮比赛落败的球队，在现实中，所以其实按照大家原本的想法，波兰队和哥伦比亚队也许 是携手出线， 这个小组应该是携手出线的。 对 对，但是这个第一轮他们都不无意外的落败了，所以这个我们也会期待今天晚上双方会有怎样的，因为都是绝境了，可以说。 之前说嘛，落在这个绝境泥坑中的这个南美和欧洲的劲旅，这个到底能不能啊？就是这场比赛，他们既要踢出自己的这个水平，还必须是力争拿到三分。如果说踢个一比一的话呢，真的是互相呵呵一笑了。 那没错。这边前场啊，哥伦比亚队其实今天晚上老实讲，实力上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是 对，只要这个不犯上次这个卡洛斯桑切斯那样愚蠢的错误啊。 哎呦， 开场三分钟就手球把自己给，这个真的是作茧自缚。 是， 所以。佩克尔曼呢，主要练佩克尔曼也应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 后来做出了很多调整，最后也没有办法让把哥伦比亚拉回来。这个其实是南美洲足球啊，一个弊病，就是球员呢确实天赋很高，技术也很出色，战术纪律性比非洲也会强，但是球员们就是像苏亚雷斯啊，像上次的桑切斯，包括梅西， 对， 其实情绪都很容易出问题。 是。这个就是你看从小，哎呦，先看这一脚扑出去了哈，就是欧洲足球，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现在建立的已经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足球体系， 对， 就是 青训上， 对，从这个球员，如果说你这个孩子真的喜欢踢球哈，首先呢，就是欧美、非洲等等的这些国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孩子很多孩子从小就喜欢踢球。这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欧洲，你的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踢球，你会让他接受更系统的训练，不仅是个人技术上，而且是以一个球队为单位啊，进行这个团体性的训练，会在纪律性上、战术性上有更多的理解。 哎，这里我要说两个故事啊，这个不能说故事，给大家介绍两个情况，一个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是巴萨的拉玛西亚青训营啊，这个是欧洲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青训营之一。他们是每天其实文化课要从上午9点上到下午2点。 是的。 然后才是训练。 是的。 这种文化上的其实对于球员无论是心态上还是阅读比赛的能力其实都是有巨大提升的。 没错。 为什么哈维和伊涅斯塔可以有那么出色的大局观和他们的情绪为什么永远是稳定的？就是因为他们接受过足够的文化课教育。 是的， 这个是南美和非洲不具备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要给大家讲，因为之前这个在英国这个采访球员的时候，祖马大家可能会印就是不知道还记不得这个人啊，以前在切尔西，现在在这个是水晶宫嘛， 是一个黑大个， 对，一个祖马中后卫。其实我们在说他并没有接受过传统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很，哎，这边看波兰队的头槌，果然如此啊， 是这个莱万多夫斯基还是展现了他这个轰炸机的本色， 而且是标志性的双手在胸前的这个庆祝动作， 是 果然是高空球啊。正如我们赛前所说，波兰队利用了自己的优势，莱万的注视中锋的作用也体现到了。 对，这个说实话，莱万在这个位置的投球啊，基本上对于门将来说就是海啸袭来， 没错， 不可能阻挡。 这个继续说刚才的这个啊，包括后来去采访这个孙兴民等人，其实他们在 表达，采访时候表达是非常出色，逻辑非常清晰，而且思路很严密。这些球员在欧洲的俱乐部是会有专人培训他们在面对媒体时该说什么， 口语表达， 面对队友时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合适合理的愤怒和合理的那种不开心， 是， 然后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是有专人教这些球员的。这种细致到心理教育上的这种东西是只有欧洲才有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德国昨天会有展现他们的大心脏， 是 展现这些人 真正的逆风斗士的一面。 没错，这个为什么阿根廷老是在最后一刻崩溃一溃，其实跟很多包括你看阿根廷这届世界杯首发有很多阿甲的球员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合理的推断这些球员的心理是很不强大的。 是的，就是平时在南美洲啊，这个南美的足球其实跟非洲足球怎么说呢，两个南半球的这个大洲啊，他们的足球更多的是随性一些的。 没错， 这个随性有精彩的一面，但是关键是在于如果说你一个人很随性的话，就是顺风你浪起来的话就很好看，但是如果说你逆风球，这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折磨。 对，为什么这个我们说南美足球是感性的，很多球员喜欢，很多球迷喜欢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也是克制，就是阻止他们成为真正的这种稳定的豪门的一个弱点。 是 内马尔一输球就大家会看到他经常哭，赢球甚至都哭。 对， 前两天 情绪化嘛， 对，情绪化。 嗯，这边的话梁新阳终于是取得了一个半场的领先优势哈，看能不能把握住。 第一场比赛哈梅斯是被佩克尔曼放在了替补席上，因为佩克尔曼原本是觉得这个日本队是不需要，似乎不需要上这个哈梅斯的 核心大将， 但是没想到，所以后来七十多分钟的时候哈梅斯也是提前上去适应了一下比赛。第二场比赛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梅斯首发会有怎样精彩的发挥。 但说实话世界杯上有时候真容不得你这样的去怠慢哈。 对， 比如说这个萨拉赫，我就一直真的想问，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这个我真的特别希望有媒体朋友能去问一问他，或者说这个赛后有这个记者能去问一问，为什么第一场，如果说真的是伤病原因啊，第一场跟第二场隔着那四天，真的是让他无法，就这四天就是上不了，提前四天上就是不行，还是真的是觉得第一场这个对手啊，乌拉圭他们可以拼下来，甚至说就觉得乌拉圭拿一分就好。这我一看萨拉赫一直在场边整理护腿板整理球衣啊，就是迟迟不去热身，感觉就是能上但是觉得没必要，结果被绝杀了，再上也没用了。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可惜，导致接下来踢俄罗斯你上了也没用了，你拦不住了。这个 这个我猜测啊，库珀可能是一种田忌赛马的那种思维，以弱赢最强，以中赢中，最后以最强赢这个最弱，这样的话就会拿六分嘛，就是至少拿六分嘛，说不定那个把乌拉圭拼到平局就是七分。但是没想到是这个第二场对俄罗斯的发挥真的是就是出乎大家的预料吧， 是 就是以中或者以强去拼中的时候没有拼下来，最后只能跟沙特提前出局。田忌赛马的策略也并不是都能够起效。 对，关键是一个教练在算计啊，盘算，所有教练都在盘算。 哎，对，这个没错。 对， 不是说你库珀就是唯一一个想要用田忌赛马的方式的。 这个定位球怎么来处理？ 克雷霍维亚克 寻求配合，哎，这球往后点了哈，直接点给门将。 阿里亚斯，夸德拉多，这夸德拉多其实也是哥伦比亚队前场的一个胜负手之一。 是 法尔考拉到了边路，波兰队有反击的机会，米利克直传给莱万 过得不错， 过掉了一名防守队员， 还能过吗？ 还能继续过吗？不行了，这个还是防守队员太多了， 毕竟莱万不是一个绣花型的球员。 对，绣花型的大多数都在对过呢，都在哥伦比亚呢。 是 哥伦比亚这支球队啊，这个其实感觉给大家的感觉呢也是那种全是超级，哎，这边看啊， 哎呦，秀起来了， 哎呀，可惜了， 是 差了一点点。 嘿，这个门将三 C 这边终于是立功了。 哎，对，是辛斯尼，在尤文也是打了一两年的替补了，今年终于这个布冯是 退役了，就是这个离开了啊， 走，对， 离开了，所以这个看看究竟是失心思尼终于熬出来了，媳妇熬成婆了，还是看这个佩林最后还是这个要压失心思尼一头啊？ 是。这个如果说，其实说实话，这布冯这一走啊，这个尤文的前几任替补门将心里面肯定都不是滋味啊。 没错， 就是我熬了那么多年走了，你这个三 C 过来两年，如果说捡了这个便宜，那就难受了。 对，皮什切克，波兰队的队长，曾经也是多特蒙德的一员大将。嗯，当年啊。这个波兰有一段时间一二年那个，哎，这边看哥伦比亚的好机会，达门球进了， 左脚一拉右脚抽射， 这个球体现了南美足球的天赋啊， 是， 这是巴卡。 所以说你看这个南美球队啊，或者说拉丁风格的球队，真的是人人啊都有威胁，人人都可能会过两个进球。 对，还真别说啊，这个包括像这个阿根廷的两名后卫奥塔门迪和罗霍，在联赛里也是经常会插上来一脚的， 是， 这个都是脚下有点活的。然后包括这个戈丁和西门尼斯啊，乌拉圭的两名后卫，在马竞也是经常进球的， 是， 这个就是拉美的后卫非常典型的特点。哥伦比亚，还是哥伦比亚队控球，哈梅斯。这场比赛啊，这个至少从游戏里感觉哈梅斯的状态还没有到他的巅峰啊。 是。 法尔考。 哎，这球断掉。 当年啊，有一段时间，一二年那段时间，波兰队是有一个小黄金一代的。 是。 当时波兰队整个右边路，从皮什切克、波瓦什奇科夫斯基到前面莱万，这三个人都在多特蒙德。 嗯。 这个当时波兰队有一个多特蒙德走廊嘛，当时那届波兰确实很强，那时候多特蒙德也是鼎盛时期。 对，这两人是杀了兴起啊，来了一个经典加时，正好我们的节目啊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看看能不能正好就是这个比赛啊，让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完啊。说实话，这几场比赛，这几场胜负，青阳，你觉得这个有没有能照进现实的游戏，照进现实有没有能神预言的？你觉得 这个老实说啊，首先是英格兰打巴拿马， 嗯， 我觉得 3-2这应该 不太可能。 是 这个英格兰，我觉得赢是肯定没问题的。 嗯， 后防不稳，那可能会丢球，但这个巴拿马可能会想做到这个进一球这个目标，赢这个拿一分，这个可能胜一场，这两个可能还难。 对 对，然后英格兰啊，可能就不会像游戏里这样。日本打这个塞内加尔呢，最后是这个塞内加尔3-0。 是， 老实讲，这个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对，尤其是如果说塞内加尔先进球，然后日本这边必须阵型前提，这有可能就会被打反击。 而且塞内加尔确实啊，刚才也说到情绪化，你要打嗨了，真没有。 对， 但是理性预测啊，我觉得这个塞内加尔会赢，但是会赢得比较艰难。 是， 然后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比分，到目前为止。 是的，这个确实说嘛，这欧美这两支球队啊，实力相近，而且呢，这个哥伦比亚这儿球员的个人技术可能好一些，但是呢，在这个身材上，可能是波兰这儿要吃香一点。 对啊，但是当然了，这届世界杯我们也都经历过了，知道预测一点用都没有， 真的是。 对， 就是，尤其是在这届世界杯上， 没错， 没错，这个想的真的是你想不到还有这种比分。 比如说像昨天， 是还有 昨天的两场比赛都是这样。 是， 这个比利时5-2啊，原本应该是，其实老实讲，昨天那场比赛应该是更大的比分， 嗯， 赢的，但是这个无奈啊，巴舒亚伊也是继承了他在英超学到的快乐足球， 是， 最后浪费了空门不进帽子戏法嘛。 对。这个怎么说呢，昨天这个比利时这边真的是让人看着心里悬，这得往多少踢啊。我们的这个比赛啊还在继续啊，不管怎么 样， 是先看 G 罗，哎呦，这个配合很巧妙，这个想法。我们这个比赛还在继续啊，当然了，我们这个晋级的人选啊其实已经产生了， 已经锁定了， 就是，对，我们的韩伟康啊，在前两盘的这个比赛当中就已经大比分取胜了，嗯，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逐渐的接近尾声啊， 嗯， 这场比赛呢应该会在我们这个跟我们的节目一起结束， 没错，是的， 啊，我们也是一起期待吧，在最后的时刻，嗯，也许我们看不到听不到，但是也许我们在直播间里能见证到这个梁信阳的最后的这个进球绝杀啊， 嗯， 我们也是一起期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 段落了哈，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收看市团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之酒吧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呢，还会为您带来全新的嘉宾以及全新的游戏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那么下面我们即将播放的节目呢是《魔力 X 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 是的，我们的游戏会结束啊、我们的节目会结束，我们的比赛会结束，世界杯也会结束，但是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感动不会结束。那今天晚上啊、有更多的精彩值得我们期待，我们一起赶紧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啊晚上见。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